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派遣你的爱子来到我们中间， 成为我们的救赎主，帮助我们的人生有了新的方向，让我们的生命有了新的希望。主，我们感谢你，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今生还是会遇到挫折，我们今生还是会遇到黑暗，可是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已经把生命的真谛放在我们的心里。主，求你帮助我们，激发我们心里面的这个新的生命，让我们的新生命可以活出来，帮助我们自己，也帮助四周的人。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今天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今天呢给你们讲的题目是活出生命的影响力。那大概我在开始讲以前，大概告诉你们，如果要开始想到生命有影响力，你的生命是什么，你要先知道，是吧？你需要开始读圣经，你需要知道信仰的真谛是什么啊，你需要了解这一切。那所以呢，有一个背景，就是你应该是已经，我知道我们的在这个，我曾经我在这个怎么讲的德州浸联会当主席是前年开始的，那我就开始推动这个门徒训练。所以呢，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有没有开始做，不过我自己教会呢，我们是已经推动了两年多三年了啊。那所以呢，那是基础，你先要有这个基础，你会知道你的生命是什么，你知道圣经里面讲什么，你知道你自己要怎么做见证，你的信息是什么啊，那个你先要明白啊。然后呢，你就知道你有这个生命的影响力，要把这个影响力要把它活出来啊。那我们现在所活的生活的这个社会啊，是一个不断在改变的社会，我们经历的价值观呢，也是随时都不一样啊。那社会上的道德观呢，也是日新月异，一直不停的在改变啊。那每一次有一些很重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啊，那么对于很多人呢，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好比美国的9/11发生了以后呢，对于什么叫做人身自由啊，就有了重新的界定了啊。那我相信不久以前你大概还听说有些人对于美国政府开始监听你的电话啊，监听这个手机，监听你的网络浏览的那些记录啊，监听你的这个这些通讯电子邮件啊，即时通讯 text， 政府可以去监听这一切的时候呢，很多人都有点觉得这是对自由权的侵犯。可是另外一方面来讲，也有点莫可奈何，因为你要避免恐怖分子再一次来攻击美国，攻击你，啊，你不要，你不一方面你又不愿意成为那个牺牲品，一方面呢，你又不愿意那个损失掉自己的权利，所以呢，你对这种自由权的侵犯有点莫可奈何啊。那这个而过去呢，发生很多事情，你想大概过去十年啊，这个天主教呢，不断地发现有神父去侵犯那些儿童，做性侵犯啊，那对很多人呢也发生很大的影响，是吧？你对于这个权威的尊重马上都改变了啊。那么那教会里面对于怎么样是神的仆人的看法也不一样啊。那么美国呢，原来是从60年代开始那个水门案事件发生的时候呢，对于权威的尊重已经是削减到最低了啊。那么中国呢，不管是台湾也好，是大陆也好啊，在毛主席过世啦，这个老蒋总统过世之后呢，就有很多很多的著作就出来了啊，连老蒋总统的周连华也写了一个，这个周连华写的那个蒋，他跟蒋总统在一起的日子啊，他也写了啊。那所以呢，这都是对于权威尊重有进一步的打击。那台湾的民进党大概大家都很熟悉，这是一个全世界唯一一个非常独特的政党啊，它是用群众抗争起家啊，不过它这个起家理由显然是被埃及人被这个回教世界用得非常的淋漓透彻的啊。那然后呢，它就立法院打架啊，这个打架的事情竟然是现在全世界电没有一家电视台不播的啊，通通是有。那么这一来当然会带来对于 权威的冲击，所以回教世界受的冲击最大，因为他们是非常注重权威的啊。一定要说政治改变了，你如果是看这个婚姻的统计数字呢，你就会发现全世界凡是这个做统计的国家，现在大部分都是这些民主世界的国家了啊。那么这个离婚率都在上升啊，那而现在呢，好像中国的几个大都市呢也比较开放一点了，他也把离婚率公布出来了，发现大都市的离婚率跟美国差不多啊，也就是一半的人离婚啊，第一次的离婚是一半的人，第二次再婚的人离婚是三分之二啊，然后第三次结婚再离婚的人是四分之三啊，那就是离婚的次数越多，他离婚的机会越大。你看像那什么伊丽莎白泰勒嘛，是不是就是离婚五次是吧？六次啊，是啊。那么这些事情呢，通通对我们有影响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发现呢，这个在夫妻相处、儿女管教，我们都在面对冲击。你就发现呢，有一种暗流或者是一种潮流啊，在冲击着我们的道德观，就会发现。你发现那个统计数字啊，美国的社会一般的大众，那个离婚率啊是50%是吧？刚才讲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呢，离婚率一样，跟社会一样啊，就是发现呢这个这种潮流，这种道德观的潮流是冲击着，连基督徒都不例外啊。那这些改变对我们有什么重要性呢？啊，你面对这些改变，你是坚持。这个圣经原则呢，还是你顺应时代潮流是吧？很多人都很喜欢顺应时代潮流，所以这什么关系？大不了吵架，跟你走就走了，分走啊。那事实上呢，圣经上一向坚持的原则是要基督徒去影响世界，而不是接受世界的影响啊。所以呢，我们现在看的第一段经文呢是这个啊。耶利米书第15:19，我看你们都可以读这里的啊，来几读。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有一种英文译本就是说，你要影响啊，你必须影响他们，却不可以让他们影响你的。You must influence them, do not let them influence you。就是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这是这个意思。那下一个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哥林多前书第10:13-16啊，我想我们一起来把它读一次吧啊，大概这有两章幻灯片啊，一起来读。只要照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够到你们那里，我们并非过了自己的界限，好像够不到你们那里，因为我们找到你们那里传了基督的福音，我们不向着别人所劳碌的分外夸口，但指望你们信心坚固的时候，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就可以随着你们更加开展，得以将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并不是在别人界限之内借着他现成的事夸口。你如果是念中文，你一定会觉得这个不太懂，到底他在讲什么？我没有超过我自己的界限，因为我已经到你们那里了啊。那这个界限呢，有一个英文译本说，界限就是影响。他说我去想办法影响你们，我没有过分啊，我没有过分，因为我早就已经去过你们那里，我已经传了福音，你们都是因为我传福音信的，所以呢，我管你们的事情，我去影响你们，想要改变你们，没有过分。他这个意思就是讲这个。他说我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是希望你们可以把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人，是把你们的影响力也去影响别人啊，去影响别人啊。那我就啊，这个，所以他觉得他是合理的。所以我就想起我10年前去香港做宣教士，我们那个时候回来述职，我刚才说这个姊妹，她说那个时候她跟我们一起照过相啊。那我们的责任呢，回来述职就是要到各地去报告我们的这个宣教工作。而那个时候呢，我到2001年的时候，我们回来，我们就住在Richardson。后来呢，我们又住过这个 Elvin 一段时间啊。那师母和我都感觉到大拉斯是一个好的福音工厂啊，我们感觉到神在带领我们在大拉斯牧会啊。那当时我们一方面不知道这个我们现在在的这个达成第一进行会在配幕，另外一方面也盼望我们的影响力可以影响到更多人。那当时达拉斯大概华人最多的就是恩友堂，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去了恩友堂。那后来呢，就有一个 第一基金华人基金会的人找我们，要我们考虑啊，去第一基金会、第一华人基金会募会啊。那个时候我跟师母呢就做了一个月的禁食祷告啊。那这个我的禁食祷告不是每天都不吃饭，就是一个月断断续续的这样子，每一个礼拜大概有三天四天这个禁食啊。那我们觉得神预备好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结果第一华人基金会我们说我们预备好可以考虑去。那时候他们说我们现在正在 interview 一个人，已经到了最后关头，现在呢已经投票通过，现在最后就是要就跟他商量这个怎么样给他那个package 啊。但那到那个地步了，所以我们以为都已经没有希望，没想到最后关头竟然来有了一个反复、啊、所以呢就我们就到了那个第一基金会、啊、那么就像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说的一样啊，那我们已经把我们的影响力发在大拉斯这个地方啊，然后我们也看见神的时候在那边带领啊。那我们很感谢主，我们去的时候大概是70人左右，中文部70人，英文部大概是30人左右。现在呢，我们差不多是等于是加了一倍啊，也差不多最近都是134、5啊，134、5一个人啊，中文部、英文部也差不多到了接近100人，所以就是差不多都是加了一倍。那我们就是我们的唯一的心里一个念头，就是侍奉神不顾一切的拦阻啊。那为了达成传福音目的，我是不会管别人怎么想啊，别人怎么讲我啊。那我就是不理会任何不合圣经的原则，就是做啊。因为我们当年去中国传福音，那不是政府偷偷想尽办法拦着我们不要去嘛，是吧？那当然有层层封锁嘛，是吧？啊，那我们当然很小心，不会故意自投罗网。不过呢，我们用的原则一向都是这样。传福音就是传福音，我才不管你们什么限制，所以我们到现在一直都是这个样子。我们是怎么样呢？现在按照这个哥林多后书的话，保罗的指望就是希望把这影响力把它发挥出去。我们也是这样，希望把影响力发挥出去啊。发挥出去的目的呢，是希望所有接受我们影响的人都把他自己的影响力发挥出去，拓展到每一个人可以够到的地方。他就是说，我不是够到你们那里，是吧？你就是你把你的影响力推展到我可以够到的地方，所以呢，这个按照圣经就来按照圣经的教训啊，我们就来传福音啊。那么你们如果都信了主，是吧？那很好啊，你们愿意来教会做礼拜，那是非常好的事啊。家庭和睦，儿女听话，那是非常好的事。那如果还没有听话的，慢慢，希望他可以听话，是吧？我希望你的工作成功啊、希望一切都好啊。那但是保罗他写这个话的意思，他就是他不是指望你只停留在一切都好就算了啊。那经文说，指望你们回家去以后，把你们的影响力做最大的发挥啊，不只是在你的亲朋好友中间要影响他们。然后呢，他说他底下，他刚才这里有一句话，哎，我看这前页啊，你看他这里有讲说。所量给我们的境界，可以因着你们更加关怀。他这是什么意思？你当然你们自己可能做不到，你要影响全世界，你怎么可能做到？可是你们加上我们就不同了。保罗那时候不在哥林多教会了，他在以弗所了，是吧？所以他说，你们的力量加上我们的力量，以弗所可不得了。以弗所保罗在那里3年了，到最后说这里已经没有地方可以传。他就把那个福音传遍那一带地方，所以他真的是这哥林多教会是在希腊岛上，希腊半岛上，可是以弗所是在土耳其的南部，所以他说这里已经传遍了。他说你们的力量加上我们的力量可以传遍这一带啊。那么所以呢，我们就发现一起可以把福音传到全世界去啊。基金会就在做这种事，是吧？而现在这个圣经就说呢，在我们中间呢，这个小小的一个教会可以做到非常大的事情啊。那我在第一华人基金会去，当然只是5年了啊。他们就每一次，因为我们那里靠近2个这个新的人很多的地方，一个就是西南医学中心，一个呢就是这个是 UTD 啊，和还有一个 SMU， 3个地方通通是有新的学生进来。那每一次一进来的时候，那学生来了就带着自己的孩子太太，然后呢父母亲通常是来帮他照顾孩子，所以这一下呢一个学生就是5个人啊，就是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啊。 那么这很多有新朋友来，他们都会问我一个事情，说哎，你们教会又是大礼拜堂，又是这个体育馆室内运动场，又是那么多教室，现在又盖新的宗教教育馆，有十二个教室，他说你们从哪里来的钱，是不是政府会拨款给你们啊？这当然我们都是知道的，你们大概都是老基督徒，你们知道的，没有任何机构拨款给我们，完全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奉献。有的人听哦，以后我不敢来了，一信耶稣我都要奉献，可是不是的，因为人是不可能，是神的工作才能做到。我记得就是十月初嘛，啊，你们教会也有这个黄牧师师母他们也来参加，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来的。那个恩运音乐事工，他们有个诗班到我们教会来侍奉。那我刚开始提起来的时候，很多人都说这怎么办呢？不可能嘛！他们那个时候开始说十个人，后来呢，现在最后来的是八个人啊。那么单单是美国国内的机票钱，他们是最后他们先到加州，然后飞到玛丽兰州，然后从玛丽兰到这儿，单是这个玛丽兰过来的机票钱，一个人大概300到400。那加在一起呢，就是3000到4000了。那这怎么办呢？他说，我们没有预算呢，没有预算。结果事情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教会办的这个一个培训嘛，加上主日崇拜，然后有特别的奉献啊。那么，这个我们把开的支票跟我们收到的现金一起加起来呢，是6000块，超过6000块。那么当然奉献的不是只是一个教会啊，你们教会也有人过来是吧，也有各教会通通来，当然恩友堂大概是来的最多的，他们来了20几个人。那么就是一共我们达拉斯地区那个荣耀华人基金会的拿得到啊，他们贡献了4000多块，然后我们这也是6000多块，加在一起11000多块啊。然后呢，那个这个恩运的那个总监叫做温斌弟兄啊，他住在我们家里面去，他那个时候就跟我们讲说，飞机票大概是32000块啊。那他住在我们家里，那天我最后一天晚上就把所有的恩运的师班的人通通叫去，因为什么？要付清他们的机票钱。他说他手上的现款已经足够付清他们的机票钱。这些现款哪来的？都是各教会奉献来的，不是只是大拉斯，还有其他地区。就他们就把现金就付清他们的，还有支票呢？他收了支票钱呢，支票要经过转账啊，不能马上就给他们了。他说他回家以后，这些转账的支票的钱收到了以后，他就把酬劳发给每一个人。那所以你看看，这是好大一笔钱呢，结果神就做到了，这是神的工作。你如果是说一个人，真是要吓死了，这么大一笔钱，我是感谢主，那个文斌有这么大的信心啊。那个连不信的朋友都觉得很奇怪，怎么来这么多钱呢？都指望我信耶稣和我奉献啊？那不来了，不来了。那这个不可能嘛 ？Impossible， 不可能的，这是神迹啊！那你如果认识我的话呢，你当然会更多知道这是神迹，因为我算什么是吧？我犯很多错啊是吧？我什么都没有嘛，传道人你指望我出钱吗？没有嘛，所以这是神迹，完全是神迹。那么为什么神要给我们这么多的资源？为什么神要把这样的力量交在我们的手里呢？就是神的目标是大过你所想的啊！那我曾经说过呢，我刚开始到第一华人进行会的时候，我这一个目标，我当时到那边他们就是70几个人聚会嘛，那个教堂可以坐200，我们那天数了230个人啊。那我们就说，我来的目的，我是希望可以把你们教堂坐满啊，把所有的教室都坐满。那现在呢，做到第5年呢，他们要盖宗教教育馆，那意思就是说他们教室不够用了。所以我的目标达成了啊，那我的目标只是把教堂坐满，可是事实上神不会只是限于一个教会，神给你的东西希望你有影响力，他希望你的影响力可以为他成就大事啊。如果你的目标只是这个小小教会，我把这个小小教会保护好了啊，大家都做好了，你家里都安全了就好了，那就错失了神的目标啊。神赐福给你绝对不是为了你一个人啊，那你从神得到影响力，你要好好的管理，怎么样把你的这个生命的影响力活出来呢？那么就要讲到美国曾经在1975年有2个大机构好像把这个东西有放在上，哦，不对，我们大概没有放在上去， 一个叫学院传道会，叫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啊。那么一个呢叫是 Youth with a Mission 啊，它是 Y Wing 啊 ，Y Wing Y Wing 啊。那么这个叫青年使命团啊。那有一次呢，这两个机构的创始人啊，那个 Campus Crusade 那个叫学院传道会是叫 Bill Brandt 啊，然后那个青年使命团是 Lauren Cunningham 啊，他们两个刚好都在科罗拉多州，他们约好要见面啊。那见面的时候，两个人都说神给我了一个启示，要跟你分享啊。对方也说是神给我了一个启示，我也要跟你分享。结果两个人把他们神给他们的启示拿着草稿拿出来一看，讲的是完全一样的事啊。神的启示告诉两个不同的人啊，说到当年美国有七大山头啊，其实到现在还是这七大山头推动了美国整个的社会风气、思想、道德啊。那么而这七大山头现在已经被魔鬼渗透啊，那现在成了黑暗世界的主导，而神交给这两个神的仆人的使命呢，就是要把这七大山头收回来为神所用啊。那么这七大山头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教会啊。那么问题在哪里呢？就是现在社会上呢常常有一个概念，觉得教会信仰是个人的事，个人的事，不要让你的影响力活在外面，是吧？说你回家好好信没关系，你不要公开在公司里面讲啊，你不可以跟告诉别人是你是基督徒啊，你在大公司里面特别很注意这个，这是什么呢？这是社会的影响力。可是呢，教会就受到已经变成了魔鬼这个影响世界的一个方法啊，而基督徒也是很这个安于现实，是我就不做了。然后呢，你如果掐人就说你要到教会，你要到公司里去公开表明自己是基督徒，你要在公司里面向同事传福音。啊，我有一次跟一个这个 TI 的同事，TI 的工作的弟兄讲，他说这会被 lay off 的，那就看你敢不敢了 ，lay off 就 lay off 咯。那那个人还是 VP 呢 ，VP 还怕被 lay off， 那还有什么人不被 lay off 了，是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山头是政府，政府当然是有影响每一个人了。现在政府成了魔鬼的工具，推动政策违背圣经，他就不合神心意了。你像现在我们刚才师父在那边说，这个奥巴马很多事情都没什么原则，是吧？第三个山头呢，就是艺术和娱乐啊，这是讲什么呢？讲球赛啊体育啊、滑雪啊、旅游啊这些东西，现在成了魔鬼推动黑暗世界的工具。第四座山头呢？第四座山头是这个教育界，教导下一代，当然会影响社会风气了。现在教育界呢？这个一百年以前，美国的这些这个重要的大学啊，好比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以前都是神学院的啊，现在还有神学院，还有很多华人觉得这好的不得了，我去那个神学院念书啊，我每次看到这些华人神学院，神学生从那里念书念完的时候，很了不起的样子，说我是普林斯顿的，我是这个哈佛的啊，我有点心里都不知道怎么想哈，那。原来是为推广神的国度设的，但是现在呢，他放弃了圣经的原则，被社会影响成了黑暗世界的推动力量啊。第五座山头就是商业界啊，卖东西的商业，他们卖什么东西，他们什么时候卖啊，这都是影响社会的啊。第六个呢是这个传媒啊，这个传播媒体，传媒指的是什么呢？电视、电影、互联网啊这些东西。第七座山头就是家庭。那你可以看出，这过去五千年来，这个哪一个时代都家庭不稳定的时候，社会就不稳定，国家就要亡了啊。那个当年那以色列跟那个犹大国王国，就是因为他们开始运作一些方法，那些方法呢是让家庭到最后都不稳定的。但是男主人死了以后，所有的人做奴隶啊？为什么？因为男主人生病的时候，全家都去贷款去想救他。最后救不到了，还了还不起来，怎么样？所有全家人做奴隶啊。那么他们那个时候，平均寿岁年纪是36岁，37岁。好，那么这个一个人37岁，小孩子就是那么六七岁的时候，全家人做奴隶，男人死了，全家人做奴隶，这社会当然不稳定，不稳定到亡国了，国家就亡了啊。那么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把这七座山头收复啊。我们目标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很多基督徒已经在做了啊，他们有了成效了啊。我常常去德州纪念会开会啊，他们就讲了，他们在有一个机构 是专门在奥斯定推动律法立法的啊，那反对不合圣经的法律啊，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在每一层面去渗透，去影响着七个山头，发挥出基督徒的影响力啊。那首先呢，是我们自己要改变啊，我们不能够被动去接受社会的影响，我们要主动去影响世界。我们不但要成为一个推动这个黑暗山及势力的山头啊，这个牺牲品，我们要主动出击去把这些七大势力把它赢过来啊。那如果我们不能动员起来的话，我们就不能影响社会啊。但是当社会教会能够动员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社会的希望啊。如果你已经在这七大山头里面工作啊，那么你愿意接受教会的动员去影响这个山头的话，你就能够改变世界啊。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啊，他说的耶稣说的话，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啊，盐是做什么用呢？啊，盐是做调味是吧？盐有一个功用呢，是防腐的是吧？所以哪个地方呢，你去撒一点盐的话，那个地方的味道就不一样了，就有滋味了是吧？你那个地方撒下盐了以后就不会腐化了是吧？那么所以你要用，让你用你的影响，你怎么去影响呢？你当然不是拿一个球棒到一个每个办公室里去跟他说，哎，你要信耶稣，你不信耶稣下地狱哦，我帮你一下，球棒棒打下去啊，你不会这么做嘛是吧？啊，那我们不是要进入世界去责备他们，我们就要进入每一个世界的角落去祝福他们啊。那么这个阿拉巴马呢，有一个教会呢，他就这么做过。他们怎么样？那个监狱的那个典狱长呢，跑来不是典狱长，刚开始是他们教会弟兄姊妹有一个到他教会找牧师说，我们希望去做监狱辅导工作。牧师说好，祝福你，你去吧。他就去了。去了以后呢，他那个典狱长不太对他们有信心，就开放了一个他的一支啊比较轻罪的人，说来你们给他们开主日崇拜啊，他们就给他开主日崇拜，开主日崇拜以后效果很好，就跑到教会来说，这样你们可不可以做更多？因为那个参加主日崇拜的人的确改变了。那个牧师说，我们可以做什么？你希望我们做什么？他说两件事，一件事是说那个我们有几个区啊是那个重伤害区，进到里面去的常常挨打，常常要住院。他我们希望那边的那个住院挨打的比率降低。他说另外一个，就出狱以后回来的比率很高，我们希望把它降到零。然后那个牧师说好，那我们可以做。他就把小组就派了十几个弟兄姊妹进去，在每一个里面就开小组啊。小组以后呢，隔了一段时间，那个典狱长说，你们怎么做这么快啊？几个月就把我们那个监狱的风气改变了啊。那么这是一种方法了啊，就是它影响那个政府的监狱啊。那么这个我们是世上的盐啊，那我们在政府里做盐，我们要在艺术界、娱乐界做盐，在学术界做盐，在商业界做盐啊。那结果会什么呢？这个第五章十六节，我们一起读这个啊，来一起读。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间，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好，这是我们要做的，我们要把它光照出去。那怎么做呢？首先要问说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神喜欢你这样做，你做的时候你发现神喜悦你，那真是多美的一件事。很多基督徒的心中呢，好像神呢就是全神贯注看着基督徒，感谢你们都是好孩子啊。那么看着我们做礼拜，看着我们生活，他就很高兴。神会不会看非基督徒呢？好像神便宜眼都不愿意啊。可事实上刚好相反啊，神是偶然看我们一眼，哎，是你们乖宝宝，其他的时间他通通在看着世界上的人。为什么？因为神爱世人是吧，不是只是我们基督徒啊。那耶稣不是说了吗？他说99只羊一只走丢了，他会怎么样？他会撇下那99只去找那一只。所以神的眼目在哪里呢？在那个失丧的人心中啊。所以事实上你也是这样嘛，你丢了东西你是不是心里很不平安的？你一定要想办法找到，是不是啊？手机不见了，常常找手机，师母每天都找手机。那你会不会在乎说，哎，你的电脑上面还有 Skype 还可以打电话吗？是吧啊。那还有你车子的钥匙掉了， 你就想尽办法去找这钥匙。你不会说没关系，我车子还在吗？车子没丢吗？是吧？那你一定要把钥匙找到。神不只是喜欢你唱诗啊，神喜欢你把唱诗的内容去送给其他那些有需要的人啊。那有人说，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去爱他所爱的人呢，他就一定会爱你。现在呢，你爱神，神爱你，甚至是像他的神爱世人，甚至是像他的独生子给他们。那么你要神爱你更多怎么样？你就去多爱神所爱的世人啊。那么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十六节的话啊，我们一起读：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出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我们每一次一看到行善，我们觉得是功德啊，佛教的观念的积功德，不是，这是讲做，这按照神的真理去行。行真理啊，那么因为神受神性的限制，他只能赐福给你啊，他不能直接去祝福人，因为他没有身体啊，但是他可以赐福给你，希望你把他的福分可以带给那些没有办法领受他福分的人，因为他们跟神的关系还没通啊。那么这个 Mother Teresa 特雷莎修女说过这么一句话，我最好在也放在上面，说什么呢？我们是耶稣的手和脚啊，所以你要替神做啊。第二呢，是因为神命中注定我们要去做啊！你看看那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的话，我们一起读：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了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啊！你还在世上活着，没有神没有马上把你提到天上去，为什么呢？因为你在世上还有一个责任没了，神给你有个使命啊！哎呀，很多人或许你坐在这边的时候已经打瞌睡了。受不了，想想今天礼拜六我都这么累，星期天啊做完礼拜又要去上班了啊，那日子太枯燥了，什么事都没有，天天都不知道无所事事，怎么办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过神要过的日子，你没有完成神交给你的使命啊。如果神觉得你不必在乎，我不必再存在世界上了，就把你提到天上去了啊！你现在还在，就证明神在你身上还有没完成的事啊！你必须影响世界啊！那坐在你身边的人，活在你四周的人，你不要觉得你问他好不好，他说好他就好啊！很多人说他没有需要，因为我每次见他说好的不得了，请他来叫他，他就说没需要。你觉得他说没需要，他就没需要啊？不是的啊，你可以帮助他们。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步调太快了，忙得不得了，哎，问了他就好不好？他好，我问他是亲人叫他，说没时间啊，没需要，你就没时间了，你就过去了啊。因为世界上是充满了有需要的人，就好像那首歌讲的，人人需要的、啊。为什么呢？因为神喜欢我们这么做啊。然后下一点是去哪里做呢？去哪里做？你一定很高兴，因为神要你去的地方不是很远的地方，就是你自己的世界啊！因为只要改变你的世界，大家一起就把全世界改变了啊！神交给你的使命，从来都不是你不关心的啊，你没想过的啊，你没有热情去做的啊！如果你不想讲道的话，神不会把你抓在讲台上勉强你去讲道，是吧？神让我讲道，为什么？因为我喜欢讲道啊！我没有讲道，我心里不舒服，是吧？好比摩西遇到神嘛啊！他神告诉他说你做这个，他说我不要去，你找别人。神说你做那个，他说我不要去，我不是这块料，你找别人。他神讲了半天他都说他不去。那神怎么说？神就说你手中有什么？神说有一把杖，木杖。然后他说那你把你的杖丢在地上，就用他熟悉的东西，神就用他熟悉的东西来行神迹。后来这根杖就跟着摩西一路行神迹，你知道不知道？他逢开红海，杖一点，是吧？没有水了，杖一打，那就是他以前牧羊的那根杖嘛，是吧？啊，所以你回家，神要你影响的事就在你家里啊。你上班，你的办公室就是你的世界；你去餐厅吃饭，那就是你的世界。你要在每一个你生活的世界好好的表现啊！你做好，你做得好，就是完成神的使命。所以这很简单嘛，是不是？那怎么做呢？如果你不是太穷的话，你做个福音名片，是吧？现在电脑太方便了，是不是？啊，我那天在讲这个道的时候，我说，哎呀，要做个福音名片，我马上就停下来， 上次我做了一张福音名片出来，马上就拿给律师说，来你印300张，他就印了300张。福音名片一张纸嘛，上面12张，300张有多少？对吧？300张，一张12张，不过是30张，30张，很快就印出来了啊。那怎么样呢？这个名片做什么呢？上面有教会的名字啊，你可以放你的名字在上面呢啊。去餐馆吃饭的时候呢，你就多给一点小费，是吧？本来应该是，现在大家是给10%啊，15%是吧？你给他多一点，20%，他很高兴，是吧？很高兴，你就把你的名片放给他说，哎，那你只不过多花了2块钱，是吧？你就买了他的心，是吧？跟他讲说，来，希望你有空可以到我们教会来看，这种小事可以做到吧，是吧？那么所以你应该可以做到。你看看海伦凯勒说的一句话非常好，我们一起读，我只是一个人，但是仍然是半个人，我不能做每一件事，但是我可以做一些事，因为我不能做每一件事，所以我绝不放弃做我能做的事啊，这是很好的事，是吧？你们都可以做很多事，你知道海伦凯勒是瞎子呀，他能做的事已经很有限，可是海伦凯勒变成我们大家都认识的人，是吧？为什么？因为他不愿意放弃任何他能做的事。你有没有放弃你能做的事？很多能做的事情啊，希望你不要放弃啊。所以你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啊。那么为什么呢？因为神喜欢你做。因为第二个是神命中注定你的使命啊。那么你不必指望改变整个世界，你只要改变你四周的世界就好了。只要因为每一个人假如都去改变他四周的世界的话，整个世界就改变了啊。然后接下来说怎么做呢？怎么做呢？这个首先要对圣灵的感动很敏感啊，每一个心里人心里都有圣灵，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是这件事情看不太顺心，圣经上讲不太顺心，我不听了，不要算了。然后呢，下一次牧师讲到说圣经这么说的，这大概就是牧师讲的吧，他个人的意见算了啊。然后呢，你很多事情神的旨意你通通把它推掉了，你还会知道神的感动吗？是吧？绝大多数人心里的圣灵感动已经被消灭到自己感觉不到了啊！所以怎么样才能够感动体会到圣灵的感动呢？你要在每一天早上是跟神祷告，说神啊，我在这里，今天无论你要我做什么啊，我都愿意顺服，我愿意张开我的眼睛看在我的生活里面有哪一件事情是你启示的啊，我就去做啊，求你今天向我讲话。然后你看看你今天看世界完全都不一样，你看世界你会发现是神安排了很多事情在你的生活中间啊。那因为你如果是接受神的感动的话，你会变成一个真正的盐，世上的盐，你到处去撒盐，是吧？不要管别人的伤口，不小心撒到就撒到，是吧？撒得怎么样呢？世界就被你调味了，世界就被你防腐了。你要不要你说那个同性恋人，你也不知道他坐你旁边，你跟他讲我就是反对同性恋，他会不会被冒犯？会，是吧？我很反对迟到，你如果讲说很反对迟到，那个爱迟到的人是不是会冒犯？是，那是不是你就因此就不讲了？你没有特别要冒犯他嘛，是吧？好，然后呢，这个是所以说是啊、这是这么说。然后呢，你要找到一项需要你就补上，找到一颗受伤的心你就医治，其实这也不难嘛啊，因为这个有太多的需要在找人啊，你只要张开眼睛你就看到别人有需要啊。圣法的其实说传福音啊，如果必要的话用嘴传说啊，是传福音不用嘴啊，这是法兰西斯啊。那么马太福音第5章14节的话，我们要一起来读这个，下一个，来一起读。你们是世上的光啊，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啊。所以啊，曾经有一个这个洗肾的病人呐、他到医院去洗肾的时候，那个护士听说他这个家里的那个厕所不通了，他就趁他洗肾的时候跑到他家里去把他的厕所弄通了。然后呢，这个病人回到家里去，你想他会怎么样？他会就不得了的感激这个人这么好，刚刚才给他讲，他马上就把他做到了啊。那这是基督徒， 得到机会，就告诉他，因为神的缘故，所以我才这么做。每一个人，我们都是比上有余，比下不足，是吧？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是吧？那我们的资源不是太多，但是我们呢，比那个少的人还多多了。我就记得我到国内去的时候，曾经有一次我到武山农场去，他们当然真的是十年前了啊，九九年的时候去的。那个时候呢，他们说一年他到手的人民币大概可以到300块钱，到手的人民币。那他们怎么过日子？我说那你只有300块钱怎么过日子？他说我们都是自己田里种，自己家里养鸡，养鸡，生小鸡啊，养猪。然后呢，到了逢年过节的时候杀只猪啊，然后有了教会以后，大家互相通，是吧？我家杀了猪，我给你吃，你给我吃；你家里杀了鸡，你给我吃，我们在交换。不要钱，所以他们都不用钱，他们用以物易物奉献呢，全部都是收成，玉米、花生，通通堆到教堂来，啊，这是他们做的事情，是吧？那么，所以呢，对他来讲呢，是我是大富翁，是吧？而我的收入在我们中间，可能呢是中下层的，我自己觉得啊。那么这个路加福音12:48说的话，我们看看这句话怎么说，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所以我们神给我们这么多呢，你要向神祷告说，神啊，你给我们这么丰富，你指望我做什么啊？神的心意非常清楚，就是要我们在七大山头中间发挥影响力啊。那因为你是他们是会影响社会未来走向的那个山头啊。或许你觉得一定你要在这个山头里面，你才能够发挥这样改变他的世界，可事实上不是。你可以在你能力所达到的地方去改变你的世界。当你改变你的世界的时候，你是在影响最靠近你的人啊，不论你是正面的影响呢，是负面的影响，或者中立的影响，你都有影响啊。而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自己有影响力啊，这就是神把你放在你现在这个角落的原因啊。神特地把你有目的的放在这个位置，是要你把你从神所得来的新生命散布出去，影响四周的人啊。所以看看这个时间怎么样，现在已经7:50了，是不是按照我们来说 8点到8点钟， 是吧？还有10分钟，我看看我还有多少，我还有大概接近一半。那我简单讲啊，简单讲，那接下来呢是一段圣经，我就简单讲这个。大概我在讲的时候的这个大米就跟着我就跳下去，我不读了。这是讲到说耶稣到腓立比，他向那个地方传福音，结果有一个使女，是一个女奴隶，邪灵充满他，他就讲预言，他就结果呢这一天看见保罗来了，他就跟着他跟我们讲，这些人治好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每一天都跟着保罗去讲这些话，结果呢就把这个保罗的弄得很火大，有一天就回头对他讲，我奉耶稣的吩咐你从这个人身上出去。哇，结果这个鬼就出去了，出去了以后呢，结果那个他的主人呢，他是女奴嘛，那主人失掉了赚钱的门路了以后，很不高兴，就把保罗抓到监牢警察局去，警察呢就把他送到监狱，就打了他以后把他们关起来，在晚上的时候他们唱歌感谢赞美主，全身都在流血呢啊，感谢赞美主。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挨着我打，这样啊，我们这些国外受做基督徒回国传福音的人没有被挨过打啊，可是呢，国内的基督徒常常我们去给他传完福音以后，我们走了以后，他们就挨打啊。那么结果呢？结果后来呢？结果把他抓去了，抓去了以后，那天晚上这监狱大震动，监门都开了，这个典狱长吓得要死，进来说：“哎呀，不得了，要自杀了，没希望了，犯人都逃跑了。”保罗说：“别急，我们都在这儿。”然后就这个典狱长说：“啊，怎么回事啊？这是神的。”是神的仆人呢、啊？他想起来那个报告说的是那个使女跟着他们后面，这是高神的仆人，糟糕了，我怎么办呢、啊？这个我不只是得罪了我自己的上司，我得罪神的仆人，这还得了？结果他就跪在地上说：“我要做什么事？”然后保罗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句话让很多人呢都很误会，什么叫做当信主耶稣？接下去下一句。你看，你和你一家都比得救，是不是？那好像一家得救，全家升天的，鸡犬升天的，有这样事？我们中国话是这样讲的，道家有这么说法吗？一家得道，鸡犬升天啊，不是这样，没有自动的。 就是说那个 household 那个字啊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字啊。那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字原来是房子，这个全家得救啊。一他就说你和你的房子都得救，那什么房子需要得救吗？那房子不需要，没有命嘛，是吧？那何必要得救？可他意思是说，凡是进出你房子的人，凡是你会影响到的人啊，这就讲到影响力啊。那结果呢？结果就所以呢，他就讲到这个影响力啊。任何一个人，你四周都有一些人，你会影响他们啊。那是怎么去影响呢？我这先因为时间不多了，我要跳着讲啊。那么社会学家主张呢，一个星期每一个人会接触12个人。这12个人呢，每个星期你会花1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跟他们在一起。1小时啊，你假如在公司的话呢，1小时60分钟呢啊，除上这个什么这个60分钟嘛，12个人的话，60分钟除上这个不是1小时60分钟，除上5的话呢，就是12分钟。所以你一天呢，跟你所接触的人，你可以影响到人，你会跟他花12分钟啊。不过很遗憾的就是，这个他们说美国啊，平均来讲，这个父亲跟儿女讲话的时间呢是7分钟，你还没有到12分钟。所以呢，一个礼拜加在一起的时候还没有超过7嘛啊，7×7=49嘛，对吧？就差了那么11分钟，所以你的儿女不在你的影响范围之内。所以为什么说很多人到了那个青少年的时候说，怎么我的孩子不听我的话？因为他不在你影响范围之内，你每个礼拜只跟他讲7分钟嘛，平均来讲。所以你如果不特别努力去多跟你的孩子沟通的话，你就将来没有办法影响他。为什么？因为你跟他已经脱离了，你跟他没有到每一天12分钟，你要用到12分钟，你就可以影响他。那么这个是，那怎么影响他呢？马可福音第5章19节说，这个是不是我们提到出来的？对，你回家去，到你先生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很大事怎么样联系他，怜悯你，都告诉他们。所以你要去做见证。有的人说，我这个怎么开口做见证呢？说，你知道吗？做基督徒不能抽烟，我看你抽烟，你就先戒烟，戒了烟就是耶稣了。结果呢，我在中国有一次传福音啊，就教他们用福音思虑，我派出去的每一个人都很多收获。有他们，说谈一个信一个啊，有的人说谈一个信一个，有人说谈两个信一个，我出去是谈一个信一个。那结果呢，就有一对呢，就是我已经在那边培训他们4个礼拜了，派他们出去4次，他每一次都拿了5、6张名单出去，没有一个信主。然后他就是，他们中间说，这次有一个我的哥哥，他非常有可能会信，我请他来，然后我说我在门口听你们到底怎么带他，结果他就带到最后，你知道福音思虑的最后说，这两个徒弟哪个是你啊？他说是这个。那说你愿不愿意到那个？他说我愿意。他们就把说，好，那这个你就记住，那以后不能再跟你太太吵架了啊，你以后就不能抽烟了啊，也不准喝酒啊，下班的时候准时回家，听到没？我一听就不对了，这我听那个样子，那个人我看他要走了，我赶快冲进去跟他讲，哎，不是这么讲，哎，我告诉你啊，讲到那里，我说这刚才你选了是这个的，对，他是只是这个，好，那我现在带你做个决志祷告，他就信。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不是没有信息，我们讲了信息，但最后我们带了一大堆的 package， 带了一大堆的规矩，基督徒就该这样，谁说基督徒就不能抽烟？刚开始你就指望一个刚刚信主的信徒不抽烟吗？而且还有呢，抽烟是中国人的道理。我刚开始到路易斯安那的时候，我讲说这个，我发现教会的执事，我在美国教会里做个国际牧师嘛，就发现有一个这个执事抽烟的，有一个执事抽烟，他执事会主席的。我就跟那主任牧师讲说，他有一次安排他了做我们的那个，希望安排他来教我们主日学，我就讲这不行，我们不能接纳他主日学。但为什么？因为他抽烟。然后呢，我一讲了以后，我们正在那个带主日学老师的下把那个他讨论完了以后，就来找我说，我在大念大学，都是那个我家种烟的。他说我以前在路易斯安那，我家种烟的，我们家全家都抽烟，我是到了路易斯安那因为健康缘故才戒烟的。哦， 所以我就知道美国人不太注意抽烟的事。那么这个这中国人才抽烟嘛，是吧？抽烟是坏事情，现在全美国都已经禁烟了，感谢主，大肆地区说公开场合里面都不准抽烟啊。那么这是那不是要带一大堆的规矩把他吓得不敢信耶稣，是吧？你是要这个你是要带他将主为你做的何等大事，怎样怜悯你，告诉他做见证，神怎么影响我，我得到什么帮助，告诉人，这个才对。很多人呢是不但是抽烟的问题呢，他说哎，以后吃饭的时候先吃水果。我们今天就要讲，不要把它变成律法了。一个新来的人里面到了说，哎，我们基督徒都是这样，先吃水果啊。他说我就喝不下水果，我想先喝汤喝水，不可以，哎，我们的规矩啊，不行，不要那么多规矩，不要那么多规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的范围就是你的地方啊。然后呢，因为保罗说嘛。说这个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然后再下来呢，你要看什么？我们还有几秒钟，赶快下去。然后第三个是你的热情啊，你不要觉得哎呀，神要你做的是那些苦差事，我不想做，真的不想去，神压着我去，我非去不可。不是的，神要你做的事一定是你喜欢的，所以你要好好的发展你喜欢的事情。你到底喜欢什么？比如说钓鱼，我最喜欢钓鱼。钓鱼你就好好钓鱼，拉朋友去跟你一起钓鱼啊！当然不要一带去钓鱼，或者跟他讲讲，一面钓鱼他说：“哎，你知道不知道？我今天带你来钓鱼，目的就是为了要让你信耶稣。”他有下次不跟你钓鱼了啊！那是慢慢来嘛。可是你的热情要影响他，要用你影响他。你喜欢什么东西，神就用那个啊！神不会让你做你不喜欢做的事情啊！那这个这个，然后呢？我看看我们还有没有时间？要怎么做呢？啊，要第一个是你的态度，啊，通过你的态度，那你要加入小组，让小组来影响你啊。那如果是有小组的话，我们教会现在开始推动小组很成功，我们很感谢主，不是也不能说都很成功，不过初步很成功啊。原来的二十几个人聚会的，现在变成四十几个人聚会，原来的三十几个人聚会，现在变成六十几个人聚会，只是一个月时间的改变，那么两个月时间的改变。所以呢，我知道小组有用。那么小组有什么用处呢？小组有用处，其实事实上我们牧师天天都是这样。你说这个师母跟牧师会不会吵架？我跟师母是常常吵架。那有不同意见嘛？有的时候侍奉的时候也有不同意见，他看不出来，他觉得我做错了，他那回来就告诉我，那我当然不高兴了。那还好我们在侍奉嘛，是吧？侍奉呢就不行了，接下来要去侍奉了，就不行了。我今天等一下讲到了，他就是在星期天早上最喜欢告诉我这个要小心，那个要小心，那我就很不高兴。那可是呢，你这不行再吵下去了，你接下来居然要讲到嘛，啊，那就放下了。所以我们也就烟消云散了，回来以后就没事了啊。那假如不是一直都有这个侍奉，所以说小组，假如是你家里马上要开小组聚会，你们家刚刚才吵完架啊，那你通常你吵完架的时候可能要拉。可能要5天6天，可能一个两个礼拜，那个冷战才要结束，是吧？可是你接下来马上20分钟以后要带小组，你能不讲话吗？说哎怎么样，汤煮的怎么样了？哎呀，你预备的怎么样了？啊，那哎四个预备好没有？你不能两个都不沟通嘛？那你好，你要讲话了嘛？你冷战不停下来了嘛？是不是？所以这是好事嘛啊？所以要这样做啊。那这个要爱惜光阴，我在底下讲了哥罗西书，我的时间已经过了，我想我大概就要停在这里了啊。那这个要抓住你的短暂片刻，他说忽然间发生的事情你有的时候都不知道，但是那是神安排的，因为世界上没有偶然。你会遇到一个人，你吃甚至于在餐馆吃饭的时候不一定是什么人，啊，你会遇到他，你要抓住那短暂的片刻啊。那然后呢，你就可以影响那个世界啊。那然后你要知道你的信息是什么，是吧？信息是什么呢？在彼得前书3:15，只要心里尊主耶稣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叫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你要写下来，三分钟的见证啊。有的人呢告诉他3分钟，他一讲就15分钟，你要把握住。大部分的不信主的朋友听不了15分钟，你恐怕讲了1分半的时候他已经要走了，因为你打算发展15分钟嘛。但是呢，你要把它写下来，写就是3分钟，300字，300字，你要想清楚，300字，300字很不容易。 容易写，短短的要讲，要讲前因后果，为什么你会改变，为什么你要改变，你改成什么样子，你都要写在里面，是吧？那这个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告诉你啊。好，那今天呢我就讲到这里了啊，超过了一点时间。 汤牧师，是我真的服侍了几十年的时间啊，无论是在台湾、在美国、在中国，那可能未来的一两年就预备要退休了吗？ 哎，对对， 这样退休之后会去哪里呢？搬到 DC 还是？ 有可能去 DC 啊啊啊！ 不一定了，我现在还在考虑，不知道 的。欢迎，如果对汤姆师母即使未来退休也能够常常来指导我们、帮助我们。好，那好不好？最后想请汤姆师为我们来祝福祷告，因为汤姆师明天。今天晚上待会就要赶回去，好，对，我不能留汤牧师哈，他明天还要教会还要侍奉，请为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哈来祷告，我们还有一些弟兄姊妹没有来，他们明天接教会聚会，我们就是这么40人、50人，有一次到60人哈，求主帮助我们，就像汤牧师所鼓励的啊，我们可以来影响我们周遭的人啊，一个礼拜我们可以接触到12个人啊，也许我们的地区华人不多啊，但是你也可以向美国人传福音。像印度人传福音啊，像回教徒传福音啊，求神使用我们，就照他们，而且求主使用我们来做门徒的训练、造就小组啊，我想这是最有价值的，好不好？请汤牧师给我们向教会所有弟兄姊妹来祷告啊。 天父，我们知道这是一群你所爱的弟兄姊妹，主也是你所爱的教会，主我们把他们都仰望在你的手中。主，我们知道他们还有生活上的许多压力，许多不足的地方，许多缺陷需要你供应，我们也是求你恩待他们，是吧？帮助他们，让他们转眼仰望耶稣，以至于他们看世上的一切都是好像粪土一样，是吧？帮助他们，让他们可以看清世上所受的一切苦难，可以知道你在天国为他们所预备的是何等的丰富，不但是将来，主就是今天现在他们四周你已经为他们预备了许许多多可以让他们生命精彩的地方，主我们把他们都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你的恩典，愿你的慈爱，愿你的感动永远跟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 阿门。谢谢 汤 牧师，就是我们一点点奉献啊，就是您的侍奉，是您的侍奉呀，您开车要小心，跟师母哈，要上个洗手间，然后休息一下，好。好，准备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小朋友，各位的孩子们要带我们玩游戏哈，休息5分钟啊，对，我们上个厕所，我们回到会场来啊，然后我们有个小游戏啊，玩完啊。魏峰也要带我玩游戏， 真的， 好，好，然后我们可以有些轻松的，拿水拿点心来，好，我们今天来聊一聊，玩个游戏哈， 对， 啊，那年轻人他们还要去业余，让他们出去，我们领导们准备就， 怎么开心？ 来，我们稍微上厕所休息一下啊， 好，开心多少次了？ 对，好。 然后我再报告一下，明天在一块的地方啊，啊，所以待会会把这个 都是谁的？ 因为饭厅离我们这边有一段距离，哦，需要大家明天比较早就到了哈，好，8点钟 开始过去 嘛，有这个 七个山头，看我们站哪个山头？ 教育山头。 对， 这里面住中国那什么老百姓， 七个大干， 七个大干， 七个大干。 交给我们的 小朋友， 还有小朋友啊，他要带我们大人来做游戏。 现在每个人都让自己当小朋友。 啊，是是是是。 对，我们 还有我们把麦克风交给 Emma 和培培，是吧？ 哇。 还有我们啊，金金传道，来来来。 要坐他的这边吗？ 对啊。OK， 来来来，我们下来坐好不好？我们下来坐哈。啊，尽可能下来坐啊。如果真坐不下，就上面还有宝座。还有贵宾。好，带您的点心，带您的水，好，很轻松的，我们来做一个小游戏，看看各位的反应的能力。好，来来，请坐坐。 哎呦，为什么我们这个就是下一次？ 你们四个人，一个人要念第一个字，一 个人要念第二个字，第三个人要念第三个字，第四个人要念第四个字，然后四个人要一块说。 好。 然后您的第一个字是。 我先说了，再跟他们一起说了。 对，一起说。然后您记住第一个字了吗？好，第二个字记住，第三个字记住了。 记住了。 第四个字。 会把德和德记起来，有奖励啊。 啊，真的，好好意思。 然后 是可以是 cash 了，应该。 然后四个人一起说，一二三，十 二 香。 啊，你们。 我们又走不了去。 啊，不好意思，重新说明他跳的。所谓的异口同声呢，就是每一个人一个字，然后那个字呢是同时说出来，每个人的字是不同的，所以它叫异口同声。 OK， 明白。来来来， 再 来，明白，明白，明白。 好， 来，一二三，生儿。 OK， 一二三， 生 儿。一二三，生儿。 Next one. Come on. 1, 2, 3 再来一次 1, 2, 3 大家一脸茫然1, 2, 3 玉 我第三个字是玉香港电视连续剧想象一下玉香香香港电视 剧 一二三 玉金枝玉叶耶耶 等一下，喂， 哎呀，喂。 Okay. Two. How about three and four? Three and four. Come on, come on. 张团长。 张大哥。哦，那是上课来了。肯定要过来啊！玩游戏也要过来啊！ 增加难度， 增加难度。 我有花超过的拉锁。 苏大哥， 苏大哥， 开大哥 来吧，来吧，苏大哥来吧，快， 对 吧？ 我好嘞，你 排队，你 这 个 红中花超的。 啊，苏大哥。 好 嘞， 好嘞，苏先生就是 要 这灯呀，我也听。 准备好了吗？Listen carefully. One, two, three. 小。 给你一脚。 One, two, three. 小。 再弄大点儿啊！不是。 One, two, three. 小。 匕首。 画脚。 画脚。 对。 匕首画脚。 对。 那个游戏呢，就是我会叫一个人出来，给他一个词看，然后呢，他的工作动作不能说话，然后你们来猜这是一个什么词。如果很难的话，我们会允许你们说一两句话。 Charades and stuff. We give you a word and you ask it out, and everyone else has to guess it. Yes. If you think it's too, the word is too hard to ask, you can say something to describe it, but you cannot say that word. Yeah. You cannot say the key word. Yeah. You can say the something water. Okay. You understand? 这个简单，我们可以用英语表达，是吧？ 对吧？好，现在有谁上来看这些词呢？要做动作，谁上场？ Renee! 说好， 对。 男生啊， 对对对， 男生是 男 生， 是男生，是男生，是男生，是男生，是 男生，是 男生，是男 生，是男生，是男 生，是男生，是男生，是男生，是 男生，是 男 生， 是男生，是 男生，是男生， 是男生，是男 生， 是男生， 是男生， 是男生，是男生， 对 对，好，哦，这个太简单了。 哦，可以复习 几个字？ 两个字，英文一个字。 第二个字， 兔兔， 青蛙，你青蛙， 哦，青蛙。 对，第一个字呢？ 笑娃。 答对了。对，来爆米花。 OK， 我们现在最后一个，怎么说呢？算难也不难吧，所以说我想请一个人上来做最后一道题 ，The last one。 Last two，sorry。林老师，林老师。